19-24 点子网台咁简单。生活品味，政治民生，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经验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在香港土地讲广东话。你的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十点几，要接预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接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听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少人噶啦，因为大家咧都要瞓，咁啊七点半起身投票，我都谂住，可能早啲添啊，七点半到票站啊。咁啊，头先都同朋友出嚟饮嘢咧，就有好多，即系大家都系讨论紧听日投票嗰件事啦。咁点知咧就头先阿监制发现我有个旧同事嘅朋友，即系都系都识嘅叫做，咁咧就由。即係喺台南認識佢嘅香港人嚟嘅，咁咧就發現咧，即係佢同我 common friend 咧，就係我以前做 design 嘅朋友，嗰啲舊同事嚟嘅。咁咧就我正如我早排講啦，就係、是、最中意投白票同埋射落海咧，嗰班咧就係中意聽葉普成啊、陳雲嗰啲徒弟嚟嘅，即係嗰啲追隨者啦。撳翻膠紙入去先 ，sorry 啊。咁咧，佢一個其中一個表表姐嚟嘅，就經常咧就硬框咁樣 pace 翻阿陳雲講過嗰啲偉論啦。佢認為同埋就佢自己都有一啲講法嘅。咁咧就今日我諗呢個 live 咧咁一個短 live 啦，因為話題只有一個啫。咁我環繞住咧，即係關於投白票嗰個理論啦。因為我之前我出過一個 post 咧。我就我都暫時都撈唔到嘅，咁啊頭先阿監製 send 咗條 link 俾我咧，我就想嘗試下撈。咁不過九吹廿四裏面嘅現場嘅網友咧，唔知有冇人將會投白票或者投俾建制嘅咧？咁啊俾少少時間大家表達下啦。如果有最好就有啦，因為即係如果佢唔係有道理或者。 即係佢唔係有佢嘅市場咧，就唔會有咁多人都會支持啊陳雲嗰個講法嘅。咁同埋以我所知，我啲舊同事咧，佢哋全部都唔係智障嘅，即係全部都醒醒目目啊，有工作能力嘅。仲有啲又覺得自己藝術家添嘅。咁點解會有一個都頗唔細嘅市場會buy 呢一套嘅咧？咁啊，不如大家陣間奇聞共賞時間就聽下陳雲嗰篇文講啲咩啊？即係大家覺得嘥時間嘅，一面倒嘅，只要講嚟把撚咩，我都唔會投白票噶啦。咁樣咁啊，同我講句啦。如果多人咁樣認為咧，就唔好嘥時間啦。喂，咁夜都有幾個人嚟啊？竟然有人未登记选民，唔系啩？就系早排有个笑话咧，就系、是、有对叫做系咪浪人啊，定唔知咩咩人话、啊、怒人，有啲乐队叫怒人，有冇人识咧？咁咧佢就成日都好愤怒嘅，咁啊又系都系啊陈叶普成嗰啲老友嚟嘅，咁啊曾经咧就喺支联会搞嘅六四烛光晚会上面抢麦嘅，咁嗰啲好似好進步民主派咁樣啦，即係好前衛同埋好有行動力嘅一啲朋友嚟嘅。咁點知佢又作歌又成有一度聲討呢個極權咁樣，即係好前衛啦。總之，咁點知近排突然間銷聲匿跡啊？咁原來咧就係佢唔知俾人 challenge 佢話你成日叫人投白票咁樣成，咁你上一屆。有系咪投白票噶咁样？点知佢咧俾人哋爆咗佢咧，原来选民都冇登记嘅，咁喺度指指点点，又喺度声讨人哋投泛民咁样嗰啲各样啦。即系呢啲人真系好奇怪嘅，即系我唔会觉得佢哋完全系冇理由咁做嘅，只不过咧即系想大家帮手一齐，即系理解一下点解佢哋会咁做，我都觉得系好值得去研究。觉得呢啲人，即系你知喺呢个世界。好多醫療界啊、病理界啊、人類學啊，都係從一啲即係少數嘅人嘅諗法去發現咗一啲新嘅理論嘅。咁我就冇咁偉大嘅，但係純粹係自己好奇嘅啫。啊，又唔讀嘅喂。 Wing Lee Hi Lou Tom John Lou Hi。 Hello John Lou， 你好啊！哇，呢個唔講笑 ，John Lou 呢排日都見到，即係次次開 live 都見到佢嘅。 So say hello， 大家好。 Hello，Charles Noble Hello。JJ Lens 一票不投建制派。JJ Lens 我天日七点半就投票。Ultraman 数九十六 Hello。DDH 八女 Willing 投票踢走保皇党。John 都未登记做选民算唔算投白票 ？Wingley 老老实实讲踢走共产党版面。Oh， 探长你好。叔叔又话太早投会俾建制掌握到大数据。Samantha Chili MM 到国委好。 即系如果你够人多嘅话咧，佢掌握到大数据咧，佢一段一昼时间系咁制造一啲票出嚟，咁咪斗多咯。即系佢唔通见到你大早唔投票，佢又唔掌握大数据咩？咁一样嘅啫。咁所以咩都有可能发生噶啦。咁啊，如果你好早投票，令到咬底，佢系咁出尽奶力咁样吹票，吹完都系输嘅话，冇嘢讲啦，系咪？咁样讲会乐观啲咧。 Samantha Chili MM 到国委好 ，Charles Noble 一起身就去投票先。Elena 吴探长好， 卫 荣 Tam 记得唔好做票站调查啊。 嗯，我记得要做、啊。你做票站调查可以 fix 到佢、啊。你调翻转讲，譬如你投一号嘅话，你话我一定会投二号嘅。你投二号嘅话，就话一定会投一号嘅，咁咪得噶啦。其实即系唔使惊呢啲嘢。因为我次次咧有人访问我即刻做嘅，我次次都讲陈婉娴嘅，跟住一次，咦陈婉娴冇选咯，哦唔系陈婉娴嗰个党就扮懵咯，即系工联会嗰啲我一定投嘅咁样，咁佢又记录咗咯。最衰唔系无线啫嘛，如果系无线嘅话，佢哋啲数据就觉得佢相信多啲，咁即系玩交啫嘛。其实呢啲去到今时今日，大家唔使避开呢啲嘅，即系点都要接受，即系点都要借机会 fix 下佢先得噶。 Caris Y 红猫开探长， 喂 ，hello 好，喂，咁啊，今日而家几多分钟啊？十分钟有63啊，即系明显就少咗好多，即系证明大家听日虽然星期日都瞓咗觉噶啦，相信咁都何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咧，我老豆唔知几时被登记咗做选民，听日要试下带佢去投票。 被登记都得嘅咩？我咪翻咗啲唔知咩中心或者蛇仔饼总签咗嘢，咁啊当你做埋选民。哦，我知点解啦，因为攞身份证嘅时候咧，佢有其中有两个 checkbox 咧系帮你登记选民嘅，同埋即系孖埋同澳门入境嗰个大数据过关系一齐嘅。咁所以我都有填嘅呢样嘢，即系因为我已经系选民啦。咁另外澳门入境做唔做个澳门 e 度咧，咁我都做埋嘅。做完我就少少后悔，因为我都唔会去澳门嘅。 Cliff 朋友， 嗱，其实澳门咧又我唔讲得咁硬净嘅，大陆我就一定唔去噶啦，因为澳门始终相对个自由度都多过大陆，同埋个恐怖程度都冇咁高嘅事实上。 Samson 投完票有人做调查要交气， 系啊，要交气啊！咁我唔知道大家收唔收到好封存嘅，希望冇服啦。嗰、那个叫做咩咧？嗰啲呢个系叫做我 forward 咗俾九啊几人，但系我自己搵唔翻添。系啦，呢、這个就叫做选区事实处。咁咧，嗰条题咧就叫做懒人中嘅懒人，请注意咁样。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呢个 message？ 如果收唔到嘅话咧，咁啊，我一阵间试下。不如你哋如果唔知道投啲咩候选人嘅话，你 up 自己个区出嚟，咁我就即刻同解答你，话俾你听咧，有边个候选人，同埋我会选择边个，即系投边个人嘅票咁样。咁如果你真係好懶嘅話，又冇做功課，又一顆殺敵嘅心，但係呢又完全真係唔知自己個區邊個係神，邊個係鬼，邊個係蛇，邊個係狗咁樣，咁你可以呢留言問一問我，咁呢我即刻答到你嘅，因為我有成個 list 喺度。咁如果你冇呢個 list 嘅話，有咩可以幫到你呢？咁嗱，而家試下呢就摆我个 page 嗰度啊，试下咁，大家可以喺嗰度睇翻嘅。我要揾翻嗰条 link 先。睇下先，等等先啊！有冇人唔知道自己个区系投咩噶？究竟因为而家好多咧，容易令你中伏嘅候选人嘅，真系 copy link location 系啦，搞掂。咁咧，我就将佢 paste 翻喺我 page 嗰度，就喺正个崔佳文嗰度，即系个破灭建制派 vote 嗰度。我当 comment 咁样 paste 落去啦，系啦。咦，哇，咁多嘢去唔去到噶？咦，好似 paste 啊，啱啦，系啦。咦，得九龙黄大仙嘅，点解？等我入去先。我唔知点解净系出黄大仙，咁旁边咧就有晒嗰啲唔同嘅区噶啦。咁嘅呢版叫做咩？等下主页喺边先，等我再 post 过先。主页冇主页噶，我唔紧要啦，你自己揾啦。我都唔知点样教翻嗰度，总之 copy 条 link 咧就系呢一个 page 咧，因为佢嗰度叫做选区事实处。咁左边有晒咁多区嘅唔同嘅候选人嘅名单嘅。咦，点解有少北嘅？有啲入到去乜都冇嘅喂。係咪得先。哦 ,ok, 正常爱群区啦，举个例啊，有啊，正常返啦。旁边那个原来是 work 的。 Samantha Chili 又收到，不过未认真看完。 Terrace Y 红妈葵冲村今次突然多咗个艺术人。冯红探长好，大家好。雷炮开探长你们好。喂 ,Cofelback 探长晚安。雷炮突发超级核弹计。今日澳洲各大报章头条再爆出更震撼消息，再配合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一切不可能是巧合，这是全球范围的文明冲突，香港人的血和泪不会白流。这次是一名中国特工叛变向澳洲政府投诚，供出在香港台湾从事的所有特务渗透行为。细节极多，看了报道中合出十大重点。Keith Mock 天日喺 Went Game Chesnable 我区系民主党对经民联会投民主党。Jack Music MB at OS Appcasts 为已经一星没有更新网台节目。如果想要 MP 三版，请去探长 God Page。每集吹鸡文的 Comment 都有该集下载 link。Keith Mock 用选票表达愤怒。 系，咁如果你得闲嘅话咧，就最好唔好入呢个 MP3 啦，就去翻 YouTube 啦。咁我收入会多少少嘅，但其实都多好少嘅啫。因为即系今期就见真章啦，因为我呢个礼拜唔系呢个月咧就做少 live 咧，同埋即系少人听咗咧，咁啊即系好少收入嘅啫。咁假如咧你去听埋 MP3 啊，直头零嘅。咁假如你系真系唔听 MP3 唔得咧，你先至搵阿邓武识搵嗰个 MP3 个 page 啦。如果你真系有时间又可以开住部机开 YouTube 嘅话咧，就请你听 YouTube 啦。OK。不过冇乜所谓嘅，系算啦，即系嗰度又唔系蚀，又唔系多。即系假如有十万俾你攞咗五万 view 就冇所谓，就好大镬啫。即系我得嗰几千，咁你攞咗个几百咁冇所谓啫，或者一半都冇所谓。 Keith Mock 用选票表达愤怒。马强探长晚安。雷炮我明天7:30投票。Samson 我各区已经得两个人紧，真系正体正纲都唔会投错。建制各位嘅正纲就系冇正纲。Glenn 我国区系 launch 同一个民建联人争，今日见到刘世良同佢街站拉票。Keith Mock 十个独立人士你真系要睇清楚。罗烧我响深水埗南昌中，只有两人，一个民建联，一个觉得志毅左交林善同。 点解我盏灯盏嘅？边盏都睇唔到添。哦 ，OK， 咁啊，即系唔使帮大家手啦，系咪？即系我仲开定嗰版嘢添。咁啊，头先我讲即系大早开始嗰三分钟讲嗰啲嘢咧，我谂好多人都冇听到我讲乜啊，因为头先未够数，即系有啲人未入嚟。边盏盏咧？望到佢又冇又唔盏喎，真系吹胀。咁咧就系讲关于咩嘅咧？就系、是、关于。我有啲以前 design 嘅同事嗰班嗰个年纪啊，即係嗰40岁出头嗰啲叶普成嘅支持者呢，就係咁喺度疯传緊啊陈云寫一篇文。咁不如将陈云嗰篇文读一次出嚟，大家欣赏一下，逐个驳斥啊，不如。 The man for Chile 今日可能会好乱，小心有人趁机搞事打人，大家加油。 所以呢，我听日专登带定一个专登买咗个咁嘅 stabilizer， 虽然我都有噶啦，但系我以前嗰个好大嘅，咁而家要呢个就系因为夹住个 iPhone 咧就啱好，咁就谂住全日都揸住呢个嘢咧，就以为 mon 住究竟发生啲咩咧，就可能即时做 live 啦，又或者录低晒啲罪证啦咁样。虽然录咗罪证都报唔到警，但系一齐 share 俾大家人知道都好，甚至乎可能做 live 啦，真系。 The man for Chile 今日可能会好乱，小心有人。 OK， 今日见到何妖啊 ，John 亮今日见到何妖，佢仲有气有力讲嘢。 点解会冇气冇力咧？佢几时？哦，你要假噶嘛？你真系信咗佢啊？边盏真盏咧？等我睇下望一阵先。望佢又唔盏，好鬼邪喎。哦，原来呢眼啊，系咪呢眼咧？哦，系喎，呢盏灯斩喎，呢盏灯咩原因呢？系咪到期呢？唔好理啦，不足为患。 恒雄呢一两日劲多黄丝 YouTube 叫人投白票或者唔好去投票，包括白冰千晚用超过两个几钟解释叫人投白票，话你投咗泛民会对唔住前线牺牲记手足，班友一次过出动晒，劲！ 佢点样可以代表前线嘅手足？嗱，其实我就觉得佢又完全唔系冇嗰啲前线嘅手足都系 buy 呢一套嘅。咁但系佢而家喺佢喺度讲咧，系影响紧唔系前线嘅手足啊嘛。咁前线手足可能未够称投票嘅，我觉得咁都 俾佢影響到都唔奇嘅。咁但係就而家就勝在咧，真係佢有佢講。不過佢一班咧就係代表住我頭先講嗰班啦，即係嗰啲年紀差唔多啦，30至40歲啦，又唔會太後生。因為太後生邊個叫陳雲，如果唔識，可能同陳志雲撈亂咗，都唔奇嘅。咁啊，蕭生叫蕭咩咧，又唔知嘅嗰啲。 猎派机器探长，大家好。我萧又借口买新玩具 ，Ray 好彩佢当日尽快到医院，如果唔喺伤口就会埋口。Solon Wong Hi 喂 ，Hello Solon， 今日比较早嚟，你即系唔系早，因为我今日迟咗开始。其实今日我都系谂住咧，即系借最后一点力咧，一分奶力咧，去提醒大家，即系制造气氛啫，即系大家都好紧张。咁我今日搭巴士翻屋企嘅时候咧，喺巴士亦都见到一啲。銀髮族咧喺度通知啲後生一定要投票，投埋票先至唔知去港珠澳橋搭嗰啲巴士啊遊嗰啲，我諗佢都係蛇仔餅種類嘅呢啲，咁啊都好緊張嘅，即係連佢呢啲咁緊張咧，我哋唔可以唔緊張啊嘛，我就係俾佢啟發咗咧，哇！連呢啲咁嘅蛇仔餅種嗰啲受眾咧都咁緊張嘅時候，我有乜理由可以就咁坐喺度就咁瞓覺先得㗎？咁啊，今日嚟開個 live。提一提大家，虽然我相信入得嚟嗰啲咧，听日都会投票噶啦。有冇人话俾我听咧？投白票或者听日唔会投票嘅咧？呢度咁头先阿 John Low 咧，佢话冇选民登记，算唔算投白票啊？个效果同投白票一样啦，当然。咁但系希望你快脆搞翻嗰个选民登记啦。你系咪唔够称定点啊？你应该够你19岁啊嘛，听讲定29岁啊？你都冇选民登记就可以死啦，喂大佬！不过唔紧要嘅，下次啦 ，OK。 恒康人成日将陈云同陈云海老联 ，Sonic Lam 大家好 ，The Man the Chili 真系好多分化能。 系、哦，所以即系大家有眼睇啦，咩系敌人，咩系朋友，好简单啫。 Keith Mock 点样可以扫叫我低能？我唔明点运作 loop 派机头啊！明天早啲去吧 ，John 及 Nap 及 Brown 早晨。 点样可以数票？即系点样可以数票？我唔知你讲咩、啊。咩为之数票啊？点样运作？数票咪就咁数咯，即系边个投几多号咪 shortlist 咗佢，咁咪知道几多票咯。咁你讲紧系咪啲蛊惑嗰啲数票啊？喂 ，Hello 阿俊，真系可惜啊，你翻唔到嚟投票。咁啊，另外咁啊，而家可以读下嗰啲陈云嗰啲真知灼见啦。咁啊，我其实都未睇嘅，只不过监制约咗读过一次俾我听。咁唔通我记低佢咩？系咪？好。睇下有咩劲嘢先，即系下次见到嗰啲朋友，其实上次见到咧，佢都好似有啲老鉴咁噶啦，因为我嘢嘢都追住佢嗰啲咁嘅笨柒，因为佢觉得自己系文青啦，即系觉得自己艺术家啦，或者识好识政治咁样嗰啲人嚟嘅，咁咧就即系上次见到啲老鉴又唔系好想睬我，但系咧呢啲人好奇怪嘅。喺个 keyboard 度好凶狠㗎喎，即係如果好似你讲到咁凶狠，你现场揼柒我咁应该，但佢又唔够胆㗎喎，好奇怪。 Cliff 凭投票入前群魔乱舞 ,Keith Mock 哈哈 ,Keith Mock 陈云。 啊係啊，有个情况就是我听同一班朋友倾偈呢都係讲啊，假如个个都係7:30去，咁好混乱囉。咁你见到咁混乱，你咪行开一阵囉，落去飲杯嘢啊，咁你始终到咗场。咁冇人叫你一次个堆入去，亦都有人群管制，唔通因为堆入去之后就个会场话因为太多人今日唔接受投票，会唔会咁呢？即係假如会你咪行开一阵囉，即係去附近食下嘢呀，飲杯茶咁样，咁就再等到冇咁人多入去囉，即係总叫你早去咁解啫，就唔会一定7:30去投柱香咁样，黄大仙咁样，冇人叫你咁做㗎嘛，係咪？咁当然你咁样去到咁咪睇情况囉，即係我相信相当成熟嘅人呢都唔会因为咁样争住去投票而出乱子嘅，我觉得咁啊，唔使讲啦，呢啲亦都唔到你嘅。你讲完之后，啲人都系会咁做嘅。如果佢嘅水平未够嘅话， 莫少总之要 urge the mouse 一定唔俾民建联当选 Keith Mock 陈云，你唔系都上心？ 我唔系上心啊，问题系真系好多人俾佢影响到啊嘛，而家即系嗱，之前即系其实我对佢梗系唔会上心咯，我当佢笑话嘅啫嘛。但系问题是你睇下白冰。只是冰山一角嘅喎，有好多分化撚呢就不停喺呢一个月里面呢狂分化嘛，你睇都睇到啦，係咪？即係我点解要开 live 呢？开 live 嘅原因就係希望靠一个平台呢同成班 friend， 即係你哋喺度倾偈嘅时候就 update 下 咁解啫。咁假若有啲真係咁巧撞入嚟聽咗之後又了解多啲，咁唔係代表我上心啊嘛。就算我上心都好，都係有個目標嘅，都係有個目的，係為咗將來㗎嘛，係咪？即係咁你冇，即係你唔好覺得有啲咩glorify 咗佢囉，因為咁樣。因為好多人都以為係有個朋友話呢，啊你幫老蕭賣廣告，其實梗係唔係幫佢賣廣告啦，但問題文字就真係好難逆轉嘅，咁我盡量啦，因為文字唔能夠逆轉，原因就係、是、即係仲咁多人聽老蕭嘅，呢、這個就係文字同埋民意嚟㗎嘛，事實上。 近厉害嗨探长，大家好 ，Lan， 今日个气氛真系好似要天日七点半上头柱香咁重要。 嗯，冇错。咁但我仲未揾到陈云嗰、那个，哎呀个表痕啊，头先我条毛啊就见到，顶，我仲未见到头先啊监制 send 啊，见到 send 俾我嗰、那个嗰篇稿、啊。嗱，我唔系上心，只不过提醒大家，或者有朋友打算投白票嘅，咁啊借几个钟头时间去理顺下呢啲嘢啦。嗱，嚟咯。 陈云含泪投票，这是宣传者假定，投票令人悔恨，投票要学的，否则民主就变成政治宣传的独裁主义。 喂，即系点啊？嗱，佢讲完我都唔知佢讲乜嘅。投票令人悔恨，投票要学的，否则民主咧就会变成政治宣传。的独裁主义啊！嗱，呢啲人咪冷静咯，即系讲咗好捻多，即系嗱，有一班人咧就见到人哋咧懒系分析到好多层次咁样咧，政治宣传的独裁主义咧，嗱，老实讲，白冰嗰类人，你问佢咩叫政治宣传的独裁主义咧，佢真系未必讲得出嘅，唔好话嗰啲真系跟佢投白票嗰啲人啦，咁。讲完都系冇讲噶，大家可唔可以点醒我呢？我真系捞唔到啦。咩叫做政治宣传的独裁主义呢？咁啊，当然唔明啦，因为以我嘅智慧系咪？因为嗰啲精神病嗰啲人咧，即系你摸唔清佢嘅。但摸唔清佢唔紧要啊。但最惨有啲人咧，专系嗱有一种人系咁样嘅，即系你同一个人困咧，嗰个有讲啲你唔识嘅嘢咧。佢就以為自己冇學到嗰個人講嘅嘢，所以咧就即刻暗春或者好神服嘅。咁但係係咪代表佢講嘅係啱咧？或者係咪代表佢講嘅嘢存在咧？唔知點解好多人就係未明佢係咪存在或者係咪啱咧，就因為好崇拜嗰個人咧，而又俾佢呢一句咧似是而非又好複雜，而自己又唔識嘅咧，就當咗係勁。即係好多做 sales 嘅都係咁嘅，講埋一大扎嗰啲 term 啊，自己發明嘅 term 咧，人哋唔明咧。就似乎个说服力真系强咗，咁会买你嗰啲嘢嘅。咁有明显，陈云呢个咩，佢讲咩政治宣传的独裁主义咁样，即系我印落件 T 恤度出街，都即刻有人拜我，你信唔信啦？尤其是嗰啲咁嘅，即系故弄玄虚都受嗰啲人啊。 H P Y Chat 陈云呢几日不停出 post， 林记不停接击 Ray， 入佢骑劫咗 Pat Watson 呢句，当咗喺佢自己发明一样 key note， 陈云系 Black Blood。 Black Blood， 行红政治宣传的独裁主义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冇乜分别。 咪系咯，屌，讲完都系冇讲。OK， 继续。 投票的策略是令你喜欢的政客赢，或者令你讨厌的政客输。你不懂得这个策略，你永远被泛民欺骗感情，你的子女被泛民出卖，放弃陈云安全的流水社运，反而被泛民唆使去参加错误的阵地战、堡垒战，被牙叉轮奸虐杀，赤身露体跳楼浮尸。 哇，讲到似层层咁啊！投票的策略是令你喜欢的人赢。或者令你讨厌嘅人输，嗱佢咁讲咧就太狭隘啦，我觉得。咁投票唔系中意同唔中意，我讲咗几年，即系你拣嗰个政客，佢唔系你女婿，唔系你男朋友，唔系女朋友，唔系老豆，唔系话你中意嗰个就要赢，唔中意嗰个就输咁简单。即系如果你讲得出呢啲嚟迷惑你嗰啲受众咧。即系证明你嗰啲受众嗰啲水平真系好捻低咯，同埋样嘢咧都用个喜恶嚟判断嗰、那个大局啊，咁好明显成功争取到啦，因为其实做 design 嗰啲人咧，即系好多时都情感好丰富， 才可以做到一個好好的 work 嘅。咁但係有啲要扮藝術家嗰啲人咧，佢成日咧都好着重自己嘅感情啊！我中意同唔中意就係等於我嘅榮辱。咁於是乎咧，講呢兩句咧，佢真係中曬嘅，即係嗰啲人真係好啱聽嘅。呢句又點咧？ 你不懂得這個策略，你永遠被泛民欺騙感情。 嗱，佢咧不懂得呢個策略，點解泛民欺騙到你嘅感情咧？咁啊，完全冇講啊！ 你的子女被泛民出卖。 嗱，佢又冇讲点解噶？点解被泛民出卖呢？ 放弃陈云安全的流水社运，放弃陈云安全的流水社运。 嗱，陈云安全的流水社运，屌你发明噶而家，系咪先？即系我嗱，我绝对唔系我发明啦，但系我六月十号嗰晚我已经讲 be water 咯，我做埋图我仲，咁唔知系咪你早啲啊？真系唔知啊，有冇人证明啊？咁当咗系佢啦，总之 反而被泛民唆使去参加错误的阵地战。 嗱，即系佢呢一代咧，即系好明显，陈文都系个老嘢啦。即系佢话泛民咧就唆使嗰啲人去参加错误嘅阵地战，可能错误嘅阵地战咧，佢就认为系留守喺理工啦咁嗰啲。嗱，其实系咪泛民唆使佢去嘅咧？有冇证据咧？大家可唔可以？更正啊！即系唔好你中唔中意陈文好，即系我哋而家又讲事实啦。咁我就见唔到有呢样嘢，我亦都觉得咧，而家嗰啲义士咧，即系够胆企出嚟抗争嗰啲咧，系唔会受到一啲泛民嘅人士嘅争取嘅。点解我够胆讲咧？因为我曾经现场咧就喺警总嗰度有一次见到黄之锋咧就专登搭车落嚟，有人车佢就落嚟叫人散水嘅，一出场就俾人屌老母啊！真系。黄之锋嚟嘅嗰个，黄之锋系上个 Time Magazine 嘅，即系如果以一个好有威望或者好出名嘅政客出嚟讲，都俾人咁样对待啦。泛民系老几啊，大佬，泛民系即系喺年轻界系过街老鼠嚟嘅，大佬。即系嗱，咁佢咁讲咧，第一就系冇事实根据，第二又唔 make sense， 第三又系老屈啦，即系佢泛民唆使佢哋。参加错误嘅阵地战，咁又系老屈咯。咁跟住咧，堡垒战啊，都系讲紧留守校园啦。咁其实呢啲所谓阵地战、堡垒战咧，以我嘅理解咧，根本嗰啲大学生当嗰度系自己屋企嚟，根本即系尤其是住科嗰啲朋友仔咧，喂，即系你留守自己屋企，自己家园，甚至乎我听过一个示威者，即系个留守者，佢话佢同屋企就已经。唔係好咬牙噶啦，即係唔想見到老母啦，因為藍絲咁，所以咧學校就等於個家。咁你點可以拉到關呢個泛民事嘅咧？請問啊，即係又係老作老屈啦，係咪？咁咧，佢更加咧將呢以下嘅慘劇咧就賴咗泛民添。 被牙叉、輪奸、虐殺、赤身露體跳樓、浮屍， 即係覺得。完全系冇记忆或者完全唔肯睇新闻嘅人咧，先至会信佢讲嘅啫。即系佢将所有嘅发生嘅事咧，就好似 glass 咁样，哇，琳琅满目，一次嘅啦啦啦讲晒出嚟，跟住老屈咗佢自己唔中意或者佢嘅政敌啦。 你喜欢的政客是本土派，但出现在你哋地区名单上的只有泛民和建制。 嗱，呢个就好明显啦，佢咁样已经泄露咗自己嗰个动机噶啦。即系本土派就系佢嗰啲僆。根本呢个全香港信佢哋或者信佢哋而又身体力行走出嚟从政有呢个意向嘅人系太少啊，少到咧根本每个区咧都未必会有一个本土派嘅，即系类似黄台阳啊咁嗰啲啦，梁天琦嗰类啦，咁嚟去得嗰几个会选或者冇资源啦各样，总之咩情况都佢都讲咗个事实出嚟，就是、你嗰个地区咧就只有泛民同埋建制。咁啊，点算呢？ 令你的政敌输咯，比起无所作为的建制，泛民是有所作为的坏人。 嗱，就系、是、咁样啦。佢咧就觉得咧，即系咁样讲咧，就等于系总之冇本土派嘅议员喺里面嘅候选人喺里面咧，就咪捻投票啦。佢咁嘅意思啊。 令你的政敌输咯，比起无所作为的建制，泛民是有所作为的坏人，害人的伪君子，叫学生堵塞红磡隧道，之后退回大学校园，叫人出来占领理工大学。 嗱，大家做一个见证，即系 而家同四五年前已经好唔同啦，因为而家有立场新闻呢一类嘅 live 咧，咁我真系见唔到有泛民嘅人叫佢走去做呢样做嗰样喎。嗱，其实我唔明点解嗰啲人咧，即系老土到一个点咧，就系、是、今时今日啊，大家作为一个抗争者啊，话到明系冇大台嘅，咁点会有呢啲咁嘅泛民嘅大台走去指指点点叫人哋？去塞红隧叫人哋翻校园留守咧，我真系听都未听过，真系，即系觉得真系好捻离谱嘅，讲到， 之后叫人去救援，令超过1200人被捕，无数被火车送上大陆扣留，生死未卜。泛民帮助政府令活化运动的勇武斗争忽然终止，这就是泛民的作恶。 嗱，即系咪就系咁样咯？即系冇证据。兼夹大家真系睇到成个过程，佢都够胆讲呢啲嘢嘅，即系佢系离地啊、脱节啊，亦话佢真系有心老屈咧？究竟 本土是第三势力，但由于你不懂得投票支持本土或投票惩罚泛民，本土 嗱，其实咧本土系第三势力，我认同嘅。喂，咁但系你啲人真系唔争气啊嘛？点解咁少人走去参选啫？喂，老实实，如果咁多区都有本土走去参选嘅，你咁样讲？你帮你本土拉票，我觉得无可厚非，你亦都系做得啱嘅。咁但系当系冇本土同埋冇建制，唔系冇本土，净系得建制同埋泛民嘅话，你点解第一时间你唔系帮手怼冧建制，而系走去怼冧泛民呢？究竟你系咩人嚟噶？究竟你背后系有咩 agenda 嘅咧？请问，真系戆捻鸠啊！真系。 本土一直得不到议席，令泛民错误代表香港，也错误指导香港的社运，令无数勇武派被捕及虐打。相反，建制派听命于政府，并无额外作恶。 即系其实你讲到咁样咧，即系建制听命于政府，并无额外作恶。咁其实我已经觉得你系蓝丝嚟噶啦。老实讲，讲到呢一句啊，所以咧，即系你害死本土派啲僆仔咯。因为我听完你讲呢句呢，即係本土派我觉得根本就係仲邪恶，係直头係共产党，即係你帮共产党做嘢㗎，根本就係、是。究竟你有冇陈云啲 fans 喺度，不如你博两句啊，讲两句得唔得啊？请问。 投票给本土候选人是在泛民和土共之间创造第三党，好似这次反送中运动，勇武派在民主派及建制之间发挥的第三党作用，好似鲶鱼刺激水塘的鱼游动，令大家都激活了，没有了鲶鱼，大家都很缺氧而死。 嗱，呢啲咪就系九浅一心咯？呢一段呢，我绝对认同。佢系第三个党，即系我无论你系共产党又好，即系你一得一个正常公平嘅竞争，走去投票攞选民嘅票。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你本土派赢咗泛民，咁你本土派上咯。即系假如啊，当嗰我个选区得本土派，即系就算系陈云你选嘅，同埋建制派，我都会考虑选陈云。但系问题你调翻转嘅咧，点解？屌你咩人嚟啊？究竟 有本土投本土，无本土投吸水，你自己想投白票是零惩罚敌人，投建制是加倍惩罚敌人。 屌你老尾啊！真系，我真系唔捻明你呢啲系咩逻辑喎！真系，咁唔紧要啦，即系我尽咗量去招呼你噶啦，即系我觉得我可能冇林记咁勤力啦，咁我都系今日先知，我终于知道点解咧，嗰啲人。点解会掰陈云啊？嗱，因为嗰啲人工作好繁忙啦，冇料办四条啦，又要喺朋友中建立佢形象啦。因为呢啲人系即系讲紧佢嘅支持者，系有个独特嘅 dress code 啦。又或者佢总之要着啲衫同你唔同嘅，即系秃晒头都要扎条辫嗰啲咧。咁啊，甚至乎块面好阔就整个圆形眼镜咁嗰啲咧，即系标奇立异啦。总之，咁呢啲人咧，佢。唔希望令到佢嘅朋友咧对佢有失望咧，哇！你艺术家嚟嘅、你知性嘅、你有料到嘅、即系点可以咩政治都唔识噶？咁于是乎咧，就陈云咧就啱啱偷偷冚咧就可以满足到佢对朋友嘅期望，咁所以咧就有呢扎人咯。咁我觉得真系冇得救嘅，好彩呢啲系少数啫。 同控政治宣传的独裁主义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冇乜分别。近年我谂，首先要第一步大大力打建制一巴先。会 c o v e back 白冰好白陈云，佢隔篱主持反而比较反对陈云。六烧 yes 大大力车建制派一大巴。Keith Mock let's evil 会 c o v e back 有位 YouTube 叫 storyteller， 昨晚猛力抨击陈云冷血。六烧我区只得两督屎，唯有拣督冇咁臭。HPY Chan 如果泛民可以叫到班靓仔，香港一早就有双普选啦。Charcoal 今次系表态，就系卖建制对家。China for free 香港加油，表将香港另一轨。到无论出咗一个不支持候选人名单，大部分泛民行红泛民系阻住你冲的，扳手捉反而叫班泛民唔好阻头阻势。Keith Mock 四北区 QY Fiona Chow 多谢探长讲泛民不是大台嘅事实。会 cover back 陈云其实想众筹300万翻译，会 cover back 城邦论 Perry 封叶普城 Brad Pitt 泛民系政棍多，不过选举前落力唱衰泛民个啲直头系共产党嚟。Keith Mock 首先填晒佢每区。Keith Mock let's evil。 首先填晒佢每区，唔知你讲乜？系啊，大家都有相同嘅睇法啦。咁冇意思啊，即系其实九区24成日都大家同声同气，即系同一个嗰啲戒烟啊，嗰啲或者失去至亲嗰啲群组有咩分别啫 ？Caris Y 红猫条友真系九唔得八，当爹到啲人傻噶，话班建制冇做衰嘢，真系话不投机。 我头先讲紧咧，即系。我真系好可惜咧，一个反对声音都冇、啊。即系嗱，大家如果有成日嚟九吹咧，你都知道我最包容呢啲声音噶啦。啊，今日竟然冇，真系唔俾面啊，失败啊，真系。喂，咁啊，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我都冇咩讲噶啦，因为咧，即系大家都有个谂法咧，我嘅任务已经完成噶啦。咁啊，就系咯。咁啊，听日早啲起身啦。咁啊，听日。汇报啦，我讲唔埋，我会 live 噶，听日拎埋个机出嚟影下票站现场啊，去几多地方啊，咁样咯。 Keith Mock， 我问下你听日会点发生？ 啊，推演下都好。咁咧，今日都成为好多朋友之间嘅话题嚟嘅。即系几日前已经有人讲，哇，你估唔估到投票嗰日点啊？咁我讲下市面先啦，首先，今日我出咗星际。到行街街啦，即系又系呢个啦。有人讲得啱嘅，即系借下机会可以买玩具咁样。咁但系呢啲玩具一啲都唔惊喜啊，因为我买第三个啦，呢个已经系咁，只不过越买越细咁解啫。因为而家又好细个，又好悭电，呢个话自己用到16个钟头，咁佢打个5折都好爽皮啦，系咪？咁咧，于是乎，因为本来我唔会谂住买呢、這个，因为我有个大嘅俾大机用嘅。咁因为咧呢个电话咧，我又系供紧呢个新机咧。因为呢个电话嗰个相机太靓啦，即系尤其是有个 super wide angle 咧，咁再加埋一个 stabilizer 咧，哇！啲片系另外一个境界嚟嘅。咁所以咧一副三大啦，我买咗呢个电话有个 wide angle ultra wide angle， 我冇理由唔买个 stabilizer 噶嘛。咁于是乎咧，事实上大派用场啦，因为我要嚟做 job 嘅一部辅助机咧。咁我怼返落去剪嘅时候呢，发觉喺个客面前呢部就係辅助机，但当我剪片嘅时候呢，根本佢一部 key 嘅 camera 嚟嘅，即係有好多 shot 佢可能影得仲靓过嗰部大机，因为佢个 camera movement 呢另外一回事，好简单好方便，啲 angle 呢任你摆，即係会 drive 到你呢会有啲 angle， 你平时用大机你唔会试玩呢个 angle 嘅，咁即係呢类明啊明唔明啊，算啦，咁啊算啦，咁所以咧变咗，好啊充分嘅理由买呢个 stabilizer 啦。虽然好穷，但系即系令到无端端个客会增值、哦，即系你明明 book 一部机嘅价钱，有两部机嘅画面可以对 cut 咁、哦、样，都系一个增值。 念差啲唔记得陈云，点解咁重视佢篇嘢？系咪冇嘢讲 ？Keith Mock 哈哈 ，Keith Mock 预备监察。 你都唔听我讲乜嘅，系咪冇嘢讲？我都讲紧，事实上有好多人真系俾佢影响紧，所以咧，我借呢个机会，佢希望影响人哋，即系唔好当佢系神仙咁样先得噶，大佬。OK， 喂，咁啊，差唔多啦，咁听日有咩发生我又未讲，咁我觉得一定有人搞事噶啦，即系例如嗰啲建制派嘅 fans。听日有动员啦，有饮有食啦，有得去旅行啦，咁样，咁佢哋会， 唔好去旅行 飲茶係嘛 ？OK， 有一請飲茶啦咁樣。佢哋呢個小龍社會嘅舊世界嘅人咧，就好緊要噶嗰個叉燒包。咁所以聽日你預咗啲人咧，就會好核突咁樣走去同人推撞啊，走咗嚟柒啊，就喺度你又唔夠大聲咁嗌啊，又甚至乎去欺凌嗰啲義工啊，咁樣呢啲一定會發生咯，我覺得。咁至於有人借阿姨又做出一啲好暴力嘅行為啊，可能大架撐去搗亂啊，咁樣就令到有警察介入啊，高調咁介入啊，咁跟住就會養成一啲可能有慘劇啦。咁於是乎令到蓄意即係借呢個勢咧，就令到嗰、那個票站咧就暫時關閉，就唔投到票。咁所以咧，我諗大家都諗到呢一個場面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咧就會七點半就要去到票站。咁因為估佢冇咁早發生啊嘛，因為飲茶你冇理由五點鐘飲茶噶嘛，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大家好直覺嘅一個智慧嚟嘅。咁因為飲茶飲到十點啦，起碼都咁十點鐘或者九點啦，咁都投曬票嘅話，咁啊坐定粒六個票箱喺裡面咁安全啦。咁但我諗到少少嘢咧，就係、是、如果聽日大家留守到即係最好有時間，或者輪班，又或者晏晝翻去唞唞，夜晚。臨個票站完嘅時候咧，大家帶定一啲照明系統啦，即係有個發電機就帶發電機，有尿袋就帶尿袋，有電筒就帶電筒，有啲嗱我有啲拍嘢燈，我諗住帶盞細嘅拍嘢燈去 ，in case 咧，假若佢話個票站冇電喎，咁樣我即刻捐盞燈出嚟，咁或者大家一齊照去佢個票站度得，即係起碼俾啲記者可以影到個票站發生緊咩事，就唔好摸黑。即係當然有警察阻撓或者有封鎖線咁樣就冇計啫。咁啊，我都會帶定嗰啲燈去咯。咁希望大家每人帶一盞燈去頂住，咁停電都唔驚咁樣。咁所以即係我暫時諗到啲咁嘅策略咯。大家有冇啲更加好嘅諗法咧？ Keith Mock 预备监察 ，Keith Mock 你有咩睇法 ？Keith Mock 测量，免冇人记得陈云，冇人俾佢影响紧咯。Keith Mock 其实我哋应该自发做监察员同意。 喂，呢、這个 Meme 啊 ，M E M E 啊，喂，你嘅朋友圈子点可以代表到所有人呢？请问你有几你识几多个朋友呢？你点可以求其咁讲啊？冇人俾佢影响到呢？我觉得你真系好笑啊！你咁样讲法，你答我。你系咪识晒全香港人咧？你快啲去睇下陈云嗰个 post， 睇下后面有几多人支持佢先啦，先至讲啦，冇人俾佢影响，即系同老萧一样，哇！全香港都冇人好似我咁讲过嘅，屌你听过晒全香港嘅人嘅节目咩？即系一样，唔知点解可能听得老萧多嘅人就系咁噶啦，冇办法，都学咗佢啲讲法，所以咧真系要小心啲啦。咁啊，唔知啊，我都又有 post 咗个火灾嘅现场咧，就话唔知喺边度，咁又想点？佢系咪想又喺度耻笑有人火烧山咁嗰啲咧？真系唔知啊！咁啊，似乎懒人包咧都用唔着噶啦，因为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呢度所有人都系同声同气，系真系有少少失色嘅，我认为。 Keith Mock， 其实我哋应该自发做监察员同意。 哦，你话监制添？喂，咁系啦，即系大家都咁谂嘅时候，真系早唞啦。咁啊 ，Mim 就复唔到我，唔知点解，可能已经走咗噶啦。咁啊，真系尽量早唞啦。 Brad Pitt 亦听成差唔多转晒地下化，唔会现自己系亦听成，仲要系网络上不停带风向。 贼啊，点会认自己系贼先得噶？都黄晒啦。咁啊，总之就好危险嘅，即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咯，我觉得。 Keith Mock 辛苦你场 ，Caris Y 熊猫发生争执唔紧要，最紧要系闹咬都要揽炒佢，一个揽佢几个，齐齐俾选举主任赶走冇得头都有着数，喜极而泣嘅表情。S P 福探长好醒，可能会玩停电，另外担心佢哋换票箱做手脚。 系啊，其实停电只系其中一样咋。即系同埋以前试过，我先讲得出咋。即系我就并唔系山神仙，可以讲出听日有咩事发生啊！真系 咁啊停電啦、打人啦、換票箱，同埋去揾一啲內定咗嘅嗰啲數嗰啲票，即係嗰啲咩票站嗰啲義工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佢係最低成本又最大效果嘅咯，因為原來咧你喺個票站嗰度咧收到啲票，係個票站嗰個職員係可以決定呢張票係咪認可嘅喎，原來即係可能係發現有少少墨嘅跡喺隔離，譬如你一號、二號有一點喺度，佢已經可以當你廢票㗎啦。嗱呢啲如果佢請咗大量呢啲咁嘅內定嘅職員咧，佢揀定投泛民嗰啲。即是非建制派那些票全部都作废的，那已经可以少了很多了。那另外呢，原来有双重 的投票，听说原来就是呢在你个票站里面，譬如你迟过那个游去的时候，那你再 去投票的时候，那你就变成假的了。那有这些事发生的，身份证有假的啦，很明显。同埋个票那个 data 可以 duplicate 了，就俾佢做嘢啦。咁系咪咁复杂咧？我真系答唔到大家。 Keith Mock， 我哋已经预咗，但系今次你试下。 预咗乜嘢啊？我又唔知你讲乜。 B D L 迷眼路，似余笑同无憾嘅表情。 O、okay, K， 喂，咁啊，同声同气，大家就早啲瞓啦。咁啊，听日七点半啊，因为而家都差唔多一点啦。喂，真系坚要瞓啦。虽然我都会仲要睇多一集嘅剧，因为就算早都瞓唔着，咁啊尽量早咁解啫。希望嗰套剧咧就闷啦，咁啊闷闷地我就会走去瞓，最好就睇到瞓。但系最衰咧，我就唔系喺床嗰度睇。 而家用身份证影印本投票都得， 系咪真系得咧？如果得就真系好恐怖啊！ 一向都得 嘅，系咩？ 我一间 小 得， 咁啊扑街啦！屌。点解咁都得噶？咁嗰啲老人院咪发晒蛋？喂，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好唔公平。OK， 因为我仲未揾到个 app， 要走都走唔到。喂，好啦，再见。咁听日早啲，话唔定我希望冇 live 啦。如果听日冇唔开 live 嘅话咧，就即系咩事都冇发生，正正经经、正正常常咁样可以投晒票咁样。真系城邦希望唔会战胜归来啦，因为都冇咩候选人，咁希望即系香港人会赢啊！真系呢镬，好啦，再见。